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摘雕弓，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66集。 这个赵公子的姐姐呀，果真安生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他只派了一个方士上门与赵公子说了一炷香的话，随后就离开了。 他顿了顿，深陷在眼窝中的浑浊眼睛流露出了浓重的悲悯。 五天后啊，赵公子独自一人踏上了返回长安的航船，头也不回地将慕容氏永远地留在了乌方镇。 那方士给赵公子说了什么呀？为什么他就撇下了慕容氏走了呀？ 可不是嘛，这时候都快生了吧，这都。 台下嘈杂升起，听众义愤填膺，议论声一浪高过一浪。老头抬抬手，示意他们稍安勿躁，待下面安静下来，他继续说： 那方士啊，只是递给赵公子一张纸符，对他说呀，那慕容氏不是普通人，你若不想被他蒙在鼓里，白白受人蛊惑，便去试一试。 台下霎时鸦雀无声，只余老头的声音在响。 这赵公子当即愣住了，他没有立刻去找慕容氏，而是看着桌上的符纸，静静地回想这些年的日子。他想，在他活过的这20多年里，他从未见过慕容氏这样貌美的女子。至少按照他的标准，那没有人比慕容氏长得更顺眼。他为人呢是毫无矫饰，性子也随和温柔，简直就像是高山上的雪莲花呀，没有经过任何俗世的沾染，让他呢也时常怀疑。像他这样天真的人怎么能够平平顺顺长到这么大的？他在书房里坐了好几天啊，产生了一个可怕的猜测。他眼中的慕容氏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他呢？他平生最厌恶女子伪装矫饰啊，而慕容氏呢，似乎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举一动都合他的意。倘若慕容氏的天真纯净从一开始就是伪装的呢？这个赵公子他不是什么天真之人呐，他生在外表光鲜内里腐败的锦绣朱门，长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啊，什么阴谋诡计、人心毒恶他见得多了，便不单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现实。这个猜想令他如坠冰窟，只觉得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夜之间啊，全部破碎了。他开始一遍一遍地回想自己对这个慕容氏的浓烈感情，从初见那日起，他对慕容氏的爱就有增无减，就怕自己不能掏心掏肺，甚至连他这样自负自傲的人在这位慕容氏面前还总会产生这自惭形秽的感觉。而自己对他的这种迷恋，那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他恐慌地回想着，他对慕容氏这样夸张的爱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被蛊惑产生的魔障？他开始恼怒起来。哎，我们的这位赵公子啊，一向活的是恣意万分，他平常所求不是功名利禄，也并非是锦绣荣华，不过就是一个真。他连拜见权贵的违心的恭维都觉得恶心，为此啊，不惜担上一个恃才傲物的名头，那又怎么能容忍自己被一个女子用其他的手段蛊惑，产生了虚妄的感情呢？ 林妙妙解决完问题，又去隔间烧水泡了个澡，换了干净的衣服，这才长舒一口气，擦着头发，体面舒服地回到了房间里。这时系统提示音传来： 待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已达到 95%， 请再接再厉。提示完毕。 不知怎的，他最近非常反感系统报喜的声音，总感觉他和木生两个活生生的人之间格格不入地插入了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让人心里难过。林妙妙调整了一下心情，慢慢地走了进去。地上摔碎的瓷片和积水都被打扫干净，剩余的水渍也被擦干，屋里几乎一尘不染，几乎看不出一个时辰前的生死混战。房间里烧了暖香，空气里是香甜馥郁的味道，使人一进来感到每个毛孔都舒张开来。少年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安静地坐在床沿上，阳光透过墨绿色的帐子落在他漆黑的发丝上，如果不是他漫不经心地摩挲着一个骷髅头骨，堪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安静的场景。林妙妙将他手里的头骨夺了过来，顺手放在了一边，俯下身眨巴着眼睛看他的脸。你干嘛呢？他安安静静地抬起头，秋水般的黑眸注视着他，认真道， 等你啊。 这模样又无辜又乖巧，几乎使人不忍欺凌了。林妙妙歪头瞅着他笑了， 等着感谢你的救命恩人呢。 对不起啊。 他眸光闪了闪，彷徨地看他的脸，好似害怕被人抛弃的小狗。 子期啊。 林妙妙坐在他身边，擦头发的手停了停，顶着块方巾同他说话。 我可以答应你，以后不跟柳大哥在没人的地方单独说话。 他刻意咬中了单独两个字，扭头望他的眼睛。 但你不能不让我跟别人说话呀，否则我长嘴是干什么用的呀？ 他像只猫儿似的扬起下巴。 你自己说，有没有这种道理？ 木生的手伸过来，接过他头上的方巾，轻柔地擦起来，小心地避过他的耳朵，嘴角自嘲地翘起。 妙妙，你做什么都可以。 他顿了顿，眸子乌黑。 我就是妒忌而已。 他脸上微有迷茫，所有的戾气、憎恶和亲羡一划而过，轻声道，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妒忌他？ 那约法三章吧。 林妙妙望着他叹气。 以后我们谁都别提柳大哥，行不行？ 他柔顺地答应，嗅着他发间一点淡淡的清香，眼珠里倒映着一点微光，语气越发轻了。 我什么都答应你。 话音落下，他凑过来，闭上眼睛，熟练地锁吻。浓密的睫毛将这张脸装点得安静温柔。林妙妙顿了顿，将她的脸轻轻推开，接着说， 你呀，不要动不动就绑人。 少年睁开眼，语气异常的无辜， 我真没有绑过别人，我向来都是直接杀了。 林妙妙一时语塞，不知道是该骂他还是该夸他坦诚。 那你更不该绑我啊，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你强行捆着我，那就是下三滥。 他自以为已经说了很重的话，应当在他单薄的自尊心上留下一笔，让他痛定思痛，有所反思。谁知道他竟然望着他微微笑了。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